全球的不睡星人， 全体集合！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暗夜发光，满格回归。 月夜月动听 FM97.4 每晚12点， 空中不夜城，让我们现在开始。Hello Hello， 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每天晚上12点准时跟各位遨游夜空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同学，问候所有的不睡星人，大家好，大家好。没错没错，今天晚上同样会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精心挑选严选的麦式歌单，一整天的美好就从这里出发吧， Let's go。 放才能酷，男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的喇叭裤， 爆炸头在往春风，左右摇摆上下一直神功， 黑白电视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 我问你存在有什么期待，换了你邀请他一定来，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Come on， 想念的失恋的请跟我来，叫一边想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美丽而神圣的时光不等待。 到了80年代要喊什么 B-boys B-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在说什么呢， 紧裤子紧身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惊讶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把他的假牙 Locking popping we dancing and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 快乐崇拜快乐舞嗨，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90年我们等待千禧年，怕的电子音乐疯狂玩着 Yeah Hip Hop for life That's why 每个人嘴里喊着哇塞，管你是不是真正 party 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快乐崇拜， 和你存在有什么期待，你邀请他一定来，一起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Come on，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 现在这个怎么时代，所有少了时间的天文更有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 有 boss 的节奏，看你 boss 的互动，看你 boss 的感动，看我 boss 的创作，要我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唱出快乐的 show，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换了你邀请他一定来，一起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Come on， 失恋的失恋的请跟我来，一边跳一边向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美丽而神圣的时光不等待，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FM97.4 空中不夜城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 就是不想睡， 就是不想睡， 睡 就是不想睡， 睡 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夏天的过渡，没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学者，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狗粮的壁画，就真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着心事的孤独，你所在之处可能都被征服。定制的沙发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只是献给天空的情书，冷冽的冷清好让人满足，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物。 梦落地，不懂说他们的思考相近，不想上辈子是不是就遇过你？剩下的海报躺在慵懒的阁楼阳台，何以是我家不想的那一片海？ 麻烦给我的爱的来一个摸一动，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这爱不落幕，光着心事的孤独，你所在之处可能都被征服。定制的沙发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只是献给天空的情书，冷冽的冷清好让人满足，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物。只是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流星和那的繁荣，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物。 一首好歌的 Plus， 不要 Double， 要 Triple。 夜空三连拍，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Turn the beat back on.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Turn the beat back on.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Turn the beat back on. Lights down.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Lights down. Turn the lights down. Party. Lights down.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Lights down. Turn the lights down. Party. Cause the party never ends. 否每次成熟都徒增了业障，比痛和痒更多的是不痛不痒，所以我爱进剧场，总在盼望总在失望，日子还不都这样，俗的无味雅的轻狂还不都是一副臭皮囊。他们说快写一首情歌压缩工厂，落笔传神还要容易传唱，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快写一首情歌压缩工厂，打完字你还要接着打榜，如果胡同弄堂全都播放，其余你居然添了些孤芳自赏。谁的故事有营养，打死活的压的都在理直气壮，撒狗血或白雪的现场都让我观赏，还真是大方。快写一首情歌压缩工厂，落笔传神还要容易传唱，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有没有一种神话压缩工厂，情节起伏跌倒让人向往，满身荒唐的盔甲满脸沧桑，初到山顶就要懂得鼓掌，别说一不在乎二没期望，太炒作中枪中奖感觉会一 欢迎继续收听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就在 FM97.4 每晚12点，跟我一起打卡最美夜空，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家族全年线上线下的福利活动千万不要缺席哦。

的心。 一尘不染不是没有尘埃，而是尘埃任它飞扬。你要学会做你自己的阳光，在空中不夜城跟随 DJ 麦一起继续听歌吧。

nothing like me yet. I could make you happy, make your dreams come true. Nothing that I wouldn't do. Go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for you,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当你扬起银白色的帆，随着落日沉入海里，你拥有的年轻和不安，也不会有人再提起。天真的歌谣啊，唱给谁啊？天真的你哪儿啊？揪碎的浪花吧，揪碎它，反正也没有彼岸可到达。谁啊？天真的你们啊，在哪儿啊？就随着浪花吧，就随它，反正也没有彼岸可到达。 继续收听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就在 FM 九七点四，每晚十二点，跟我一起打卡最美夜空。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家族全年线上线下的福利活动，千万不要缺席哦。